乐展现历史波涛，动人旋律歌唱民族史诗。 Smart 耀态度特别版，以钛金属色车身引领态度，更配备全景天窗与 LED 及传感器套件，为态度炫目登场。详情请询四元桥极光星辉400-600-6888。 Smart。最近好无聊啊， 清明小长假一起去踏青吧，春游踏青就找驴妈妈，32元就能去踏青，更有清明周边游，每满200立减10元，优惠上不封顶，下载驴妈妈 APP 马上去踏青喽。 一部影响几代人的世界经典，一部关于残酷战争与美丽青春的动人史诗，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4月13至16日将迎第四轮演出，揭幕国家大剧院歌剧节2018，国内实力创作团队倾力打造，指挥家吕嘉之棒，男中音歌唱家张扬、刘松虎携手靓丽华人女歌唱家，以响彻在白桦林里的动人音乐致敬消失在战火中的花样年华，详询665-0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6号周五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以往这个时候是我和陈默共同为你带来一档有话题的周五节目，而今天呢也是大家的清明假期，所以我们将会带来特别版本的男左女右，你将听到曾经的短文章。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来自林忆莲翻唱五月天的歌曲，林忆莲唱五月天的歌曲会是怎样的调调呢？好吧，让我们一起准备好，在这睡前的2小时当中，接收来自收音机带给你的各种惊喜。 我童年的平凡，再想起那些事，我最爱让盛夏去贪玩，把残酷的未来空放到光明。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真正想回你消息的人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找一个朋友聊天，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大事儿，就是想起一些特别小的事儿，想跟他分享一下。在我消息发出后，他很快就回复我了，并且从他回复我的语音中还能听到炒菜的声音。我问他，你是不是在做饭呢？他倒也很坦诚地说，是啊，想让他在炒菜肯定不方便回复消息。我用开玩笑的语气跟他说，民以食为天啊，你先吃完饭，等你忙完了再回复我消息也行。他只笑呵呵地说，没事儿，不忙，然后依旧边炒菜边陪着我聊些完全没有营养的话题。我们的聊天持续了将近4个小时，这中间包括他做饭、吃饭、洗碗，乃至到最后断断续续还能从语音听到的洗澡时水流的哗啦声。很多时候他回复消息的速度也不属于秒回，会推迟几分钟回复，但他回复消息的态度很积极，聊天的全程就是给人一种很舒服很顺畅的感觉。跟他聊天结束后，我跟女友提起这种聊天过程的舒服感，可能因为前不久从那个我很喜欢但不爱回我消息的男生那里受了些委屈，跟女友提起他的言语中充满了称赞。在听我讲完聊天全过程后，女友很干脆地跟我说，真正想回你消息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待你消息的态度是很积极的，哪怕他手头有别的事儿要处理，他有点忙，但在看到你消息的时候，他总能忙里偷闲抽空回复你的。炒菜的时候收到你发的消息，我可以等这道菜炒完装盘，下道菜还没有下锅的间隙回你一句话。吃饭的时候看到你发的消息，我可以把这口饭吞咽下去，回复你一句十几秒的语音。洗澡的时候收到你的消息，我能在洗完澡穿上衣服后马上回复你一句，可能不是秒回，也会晚回十几分钟，但我保证我看到你消息那一刻是积极的，我能在忙完后马上回复你。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想回复你消息，不能用回消息的速度看，秒回不代表就是想跟你聊天，可能刚好他比较闲而已。最主要看的就是他回复你消息时的态度积不积极。微博上看到一个段子说，我吃完了一个5斤的西瓜，也没有等到你回复我的消息。我想这应该不是你不够喜欢我，而是这西瓜不够大。可能等待过喜欢的人的消息的人都能明白这种他不回复消息时百爪挠心的感觉。我也曾经喜欢过这样一个男生，别人聊天是追求回消息的速度，而我每次给他发消息心里惴惴不安，想的是他可一定要回复我的消息啊。别人聊天是希望对方能多回应几句话，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他能及时回复我，哪怕只回一个表情，一个哦。别人是和喜欢的那个人较劲，而我喜欢他的时候忽略了人品、性格、脾性等重要条件，光和他回不回我消息这件事情较劲去了。起初当他不回我消息的时候，我心里会很纠结的跟他找一堆借口，比如他工作忙还没有看手机，他还没有起床，他在外面手机没网络了，甚至到最后我还极端的反省自己，是不是我情商太低不懂得沟通，跟他发的消息他都不好回复。但是转念一想，类似在干什么、工作忙完了吗这种一年级小朋友都能回答的问题，也根本不存在语言上的障碍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劝自己，他不回我消息只是因为他忙没空，又或者是性格使然，生性高冷，所以聊天过程中都是言简意赅。我说服自己，现在都什么年头了， 谁还用一个人回不回复消息的这种态度来判断爱情呢？他可能还是喜欢我的，只是不喜欢说话而已。但是后来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得知他喜欢另外一个姑娘，从朋友口中得到了一个我从没认识的他。比如他有什么事儿都会直接主动的跟那个姑娘说，会主动找姑娘聊天，甚至我眼中那个高冷肯定不会表白的冰坨子还跑去跟人家表白了。这次我才明白，原来我一直在自欺欺人。见过他喜欢别人的样子，才发现他真的不喜欢我。不回消息只是因为不想跟我说话，对我忽冷忽热只因为把我当备胎，不主动，不表白，不拒绝，只是不喜欢。就像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你也无法等到那个不想搭理你的人的消息。真正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真正想回你消息的人，哪怕再高冷再被动，在你面前他也能基因突变，变得积极主动热情。所有不回复消息的高冷背后都是不爱。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学妹发的一条，范冰冰那么忙都有时间谈恋爱，Angelababy 那么多通告都有时间结婚，你连个回消息的时间都没有，我想你应该是去竞选了吧。其实哪有那么多忙的人，哪有那么忙的人，真正想回你消息的人早就回了，不想回你消息的人你等也等不到他的回应。真正想回你消息的人舍不得让你等他消息很久，也不舍得吊住你的胃口，他会在看到消息的第一瞬间回复你。有时候时间间隔长了，他会跟你解释消息回晚了的原因，而且在回复你消息的时候，他也并不是单纯的你问一句他回复一句。真正想跟你继续聊下去的人，跟你聊天的态度也会是很积极的，他不会让你一个人唱独角戏，不会让你一个人绞尽脑汁辛苦地找共同话题，他会主动在聊天过程中发掘进一步可聊的话题。那个想跟你聊天的人是会让你在聊天过程中感到舒服的，因为就像你为了能跟他有话可聊努力着，他也为了能和你聊得更久一点而努力着。所以那个不回你消息让你熬夜等消息的男人，可能根本就没打算回复你的消息，也别再为他难过，别再等他消息了，就此打住吧。曾经有一条评论很打动我，心仪的鞋子断码了，就去旁边店买一件漂亮的大衣，常去的面馆停业了，就去别家吃一碗好吃的粉儿，喜欢的人离开了，就好好上课，好好工作，挣更多的钱。有无数种方式可以让自己突然间开心起来，也有无数条大路可以通向未来。人会成长，曾经沉迷的东西都会沦为可有可无的消遣。没有什么是不可替代的，包括你。没有非要爱到不可的人，也没有非得等到才肯睡觉的消息。那个等不到回复的对话框就此删除掉吧，那个不回复你的人也别再去找了。要知道真正想回复你消息，真正想跟你聊天的人是不会这样的。有时候没有回复其实也是最大的回复。你要珍惜懂得回复你消息并且态度特别好的人。 失去和拥有刹那的感动，人生有时候像一场梦，醒着的时候睁开了双眸，不如意的很多。 走的走，反反复复，寻寻觅觅，为了什么？要多少时间才能够了解？其实有你就足够。 家演唱的《庆幸有你爱我》。是啊，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到底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分配给谁呢？那全都要看你在他心中的重视程度了。所以秒不秒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回微信时的态度。微品也如人品，如果你遇到了好人品的朋友爱人，都该好好的珍惜，知足常乐。下面这首歌就是来自五月天的《知足》，结束我们第一时段的 NZNY， 第二时段继续吧。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解答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

新海报中超能先生全家五口以剪影的形式共同亮相，而在特辑中伊夫人则成了众多模特时尚界人士口中的传奇。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四月六号第二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令。今天晚上没有男左，也没有红人，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在一起听听歌，听听曾经的暖文章，都是老朋友了。想必大家对于男左女右的整个节目架构还有风格气质都是非常了解的了，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的不离不弃，依然会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十点钟来到你熟悉的男左女右。这首歌送给你。 最幸福的倒影握在手心的默契，是明天的指引。无论是远近，什么时机，在天堂拥抱。 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你要学会屏蔽负能量的人。昨晚我在朋友圈看见远在国外的娟子发了一组旅行的照片，当时我打好字本准备给个好评时，照片底部却显示对方已经删除照片无法评论。于是我私信娟子，哎，这么美的风景删了多浪费啊。没想到娟子立马语音回复我，我也觉得很不错，心情本来很好的，可刚发到朋友圈，我一同事居然说我太炫耀了吧，就跟没出过国一样兴奋。我安慰娟子，哎，也许人家只是调侃，不要当真嘛。娟子没好气地说，他是我们公司典型的刀子嘴，经常损人不带脏字的。娟子情绪非常激动地说，你穿好看一点，他说你物质，你穿朴素一点，他说你长得像大妈，你经常待在家，他说你闷，你爱出去玩，他又说你不顾家，反正他就见不得别人过得比他好。听了娟子这么一说，我猜到他秒删朋友圈的原因，大概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有这类负能量的人，这种人也许是你那多嘴的同事，也许是爱管闲事的邻居，也有可能是喜欢插足你家事的亲戚。而在现实生活中，你又不能跟他们撕破脸，总之你不喜欢他们，但又无法真正摆脱他们，因为抬头不见低头也要见，平时不见过年过节也要打个照面。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你过得不开心不愉快，过得憋屈，并不是真过得不好，而是仅仅因为这一小撮人对你的坏影响，导致你情绪不佳，心情郁闷，易躁易怒。其实你总要相信，无论你再好，也有人不理解你，讨厌你，故意针对你。不要因为别人的闲言碎语就乱了阵脚，失了分寸，扰了心智。毕竟生活是你自己在过，你生活的全部意义不是为了让别人开心满意，而是负责让自己活得舒坦自在，所以你没有必要耗损心力的去跟负能量的人较真儿。小区里有对夫妻刚结婚不久，最近经常吵架拌嘴，弄得乌烟瘴气。其实吧，两口子本身感情没什么问题，就是被一些流言蜚语给绑架了。原来妻子家境比较优越，年纪呢也比丈夫大两岁，而丈夫家呢虽然不算穷，但现在正处于事业的奋斗期，当然财力上要比妻子差一点。两人结婚时双方父母也无异议，但婚后呢，很多嘴巴碎的邻居就妄言这段婚姻不会长久的，因为这妻子长得又老又不好看，但这丈夫长得又帅又年轻，这明显是丈夫对妻子另有所图。本来这就是一群无聊的人随口乱说的，没想到妻子听到的次数多了，心情自然就受影响。虽然她相信丈夫不是这样的人，但心里总有疙瘩。而丈夫呢，大概猜出了妻子的顾虑，于是两人经常闹得不愉快。妻子是个外地人，为了跟丈夫在一起，才特意辞了工作，到陌生的城市来。她经常出门时，不怀好意的邻居又会时常提醒她：“哎，要盯紧你老公啊，这男人多花心。”其实平日丈夫对妻子挺好的，可如今听人家反复提醒，反而就不自觉地胡思乱想，然后随时提心吊胆，过得非常没有安全感。在生活里，我们的生活难免要被放在太阳底下，作为别人闲来无事的谈资，我们也难免会活在别人的嘴里、眼里、耳朵里。当别人恶意抨击你，甚至挑拨离间，说些伤感情的话时，千万不要上当。如果你真把这些话当了真， 就正好应验了他们的说法。你看吧，我就说了他们不合适，他们的婚姻肯定不幸福，女孩子啊就不能远嫁给比自己穷的男人，诸如此类的。生活是个大道场，里面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人都有。当你遇到那些添油加醋的人士，你要做的是把自己的日子经营得越来越好，而不是被周围的不良言论所左右。因为你一旦过得不好，人家除了当一个旁观者看笑话，根本不会帮到你丁点儿的。昨天刚工作不久的表妹跟我打电话诉苦，她说自己在公司太出风头了，所以最近很多同事突然故意不理她，甚至给她穿小鞋。于是我问表妹在公司做了什么讨人厌的事儿。表妹委屈地说，其实我真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儿，比如就是在开会讨论时，当所有人因为新想法会产生新的工作量而缄口不言时，我却大胆地提出了很多设想。当领导要资料时，很多人都说需要一周完成，可我加班加点三天就提前做了出来。当公司要组织集体活动时，很多人都故意推诿，可我总是能腾出时间积极地去配合。听了表妹的话，我知道她是遇到了一群职场老油条，而并非故意在领导面前哗众取宠。我安慰表妹说，没事儿，我觉得你做得很棒，你要一直保持这样的工作状态，多做少说，努力扎实自己的基本功，不要去在乎那些整天无所事事还特别爱挑事儿的同事们怎么看你，而是要把关注点放在自身的成长上。其实很多人在职场上或多或少会受到那些不思进取只管混日子的人的影响，然后他们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很合群，看起来活得很规矩，于是跟这群人共进退。可到最后你会发现，这样的做法真的会得不偿失。年轻时如果我们在工作中过早地学会了耍心机、推责任、磨洋工，这样的你到最后只会一事无成，不会有什么真正的作为，而且也随时会有可能被老板炒鱿鱼。其实聪明的人从来都懂得不去理会那些本来负能量满满的人，因为很少有人是真正希望你过得好，希望你每一天都有进步，希望你有一个金灿灿的未来。他们拉你下水只是为了让你同他们一起平庸地活着，并不是真的对你好。如果你在本该奋斗努力的年纪因为这类不上进的人不喜欢不理睬故意孤立，而试图去活成他们喜欢的样子，那你的人生真正的亏大了。这个世界有许多正能量的人，他们无论看待何事都能投以善意包容理解的眼光，但社会同样也存在许多负能量的人，他们眼里充斥着恶意小气不美好，所以每个人在生活里都需要有一双辨别真伪的眼睛和过滤不友好评说的能力。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古代有一个人，他有一个特殊的习惯，每次与人起争执的时候就以很快的速度跑回家去，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三圈。后来因为他工作非常勤劳努力，他的房子越来越大，土地也越来越广，但不管房地产有多大多宽广，只要与人争论而生气的时候，他依旧沿袭此方法。他年轻时人家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每当我和人吵架争论生气的时候，我就绕着房子跑三圈，边跑边想，自己的房子这么小，土地这么少，哪有时间和人生气呢？一想到这里气就消了，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努力工作上。 等到他老了，他还是如此。子孙问他，你怎么还是在跑啊？他说，土地这么多，想想还是一团和气的好些，又何必和人计较呢？一想到这里，气就消了。我想我们无法决定身边人的品质和性格，但我们可以选择从中屏蔽掉那些负能量的人。与其跟这些人在无关轻重的小事上斗气、怄气、生气，还不如把这个时间和精力用于充实自己，无论是增加外在的财力，还是提升内在的素质，都好过去做无谓的纠缠。 看黑夜天空，想起你的手，去过的那个星球，泪已不长流，因为已接受分开了，你是快乐的。不幸福的人到现在还很多，至少你不是其中一个，在我退出后，我爱你那么多，所以那么痛。当我发现我等在你阻碍的途中，我爱 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老歌。有时候其实会在某一个阶段里把自己的感情很丰沛的用在一个人的身上，以为自己的全心全意会换来他的一心一意，但是感情是唯独不能你操纵别人的，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在不同的想法中汇成继续往前走一种力量，所以还是要两情相悦， 和两个人同时珍惜。这个时段的男左女右先到这里，我们来听一首孙燕姿的《安宁》，让心静一会儿。我们第三时段继续 NZNY。 天在哭泣，不知道何时才放晴，我忽然非常想念你，你的背影让我失去了理性，你的放弃让我迷失了自己，你的离去就像刺青，永远烙印在我的心，是如此痛而如此的美丽。 中国梦新创作歌曲《看山看水看中国》，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张也、李继红演唱。 前来没走好， 加盟费就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不用加盟费，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400-678-6888， 400-678-6888，世界茶饮。 本月免加盟费哦，诚挚建议。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政强好胜，刀上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四月六号周五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没错，这就是在2007年7月16号来到你耳边，一晃10多年的一档老节目。我们的老嘉宾呢，今天也是在这个休假当中，因为是清明的假期嘛，所以我一个人呢带来一些陈年的暖文章，还有一些好听的歌曲，一起来度过一天中的最后两个小时。现在属于我们的时光还有一小时，来听这首许佳莹的歌。 又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寻找失落的沙洲。随时间的海浪漂流，我用力张开双手，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只是当又一个人看海，回头才发现你不在，留下我迂回的徘徊。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叫我爱。这个尽头，我也 再往前走，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越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 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随缘，随的到底是什么。有位朋友很喜欢说随缘二字。高中时他喜欢上一个女同学，但一直不敢表白，叹气说随缘吧。大学时他又喜欢上一个女同学，但一直不敢表白，叹气说随缘吧。工作后他喜欢上公司一个女同事，但一直不敢表白，叹气说随缘吧。这女同事本来挺喜欢他的，但两人就这样生生错过了。他的随缘就是胆怯坐等，守株待兔。以前有位同事也很喜欢说随缘二字，单位要去竞标一个项目，他方案做得有点敷衍马虎，搭档说今晚我们加加班再完善一下吧，他却说用不着了，明天随缘吧。遇到什么麻烦和困难时，他最喜欢打退堂鼓，然后说一切随缘吧。后来他被单位开除了，因为经常把事情搞砸。他的随缘就是放任自由，破罐破摔。随缘两个字是很多人的口头禅，当我们胆怯不敢去做某事儿，或者做某事儿遇到困难时，就喜欢脱口来一句随缘吧。这样的随缘是真正的随缘吗？并不是。这样的随缘只是随便，以消极随便的态度来对待生命和人生。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随缘？真正的随缘有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境远不求。1991年五月的一天，铁凝冒雨去看90岁的冰心。冰心问，你有男朋友了吗？铁凝答， 还没找呢。冰心说，你不要找，你要等。有位法师也说过，随缘就是不造境。所谓不造境，就是凡事不妄求于前，因缘没到就不要满世界的去求。冰心所说的等，就是让铁凝随缘不造境。不造境的铁凝后来终于遇到了灵魂伴侣，他俩成为一对让人羡慕的神仙眷侣。什么是随缘？法师说，随缘就是要做好自己能做的一切准备，来面对因因外在的因缘。通俗一点说，就是在因缘到来之前，你要好好修炼自己，以便因缘来临时你能配得上它。不造境经修炼，构成了随缘的第一重境界，境缘不求。随缘的第二重境界，境来不惧。公元208年，曹操率80万大军南下，驻扎于长江赤壁，欲攻打东吴。孙权部下吓坏了，纷纷主张投降。诸葛亮知晓后，立即建议刘备，我们应联合孙权共同抗曹，不然东吴一灭，我们也会完蛋。刘备便派遣诸葛亮出使东吴。见到孙权，诸葛亮说，曹军久战成疲，不惜江南水战，只要孙刘同心协力，定能打败曹操。孙权举棋不定，就召大将周瑜商量。周瑜说，曹操名为丞相，实则是奸贼，我们怎能向他投降？孙权立马决定联合刘备共抗曹操。观看曹军水练排阵后，周瑜想到了火攻，除了火攻别无良策。但此时正值冬季，只有西北风，用火攻不但烧不着曹军，反而会烧到自己。心急不能火攻，周瑜气得吐血，病倒在床。这时诸葛亮来了，他给周瑜开了一个药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意思？就是尽人事听天命，我们先把所有火攻的事情都做好，至于东风来不来，我们听凭天命。周瑜一听心结顿解，立即着手准备。结果东风真的来了，曹军被烧得抱头鼠窜。孙刘大胜，从此奠定三分天下的格局。刘备死后，诸葛亮为报答其知遇之恩，六出祁山北伐曹魏。有一次诸葛亮在上方谷设下火阵，派魏延将司马懿父子诱入其中，刹那间火光四起，将司马懿团团围住。司马懿连声哀叹，我命休也。偏在这时天空下起瓢泼大雨，满谷之火接近浇灭，火势一弱，司马懿便逃了出去。诸葛亮长叹一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诸葛亮有句名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之所以伟大，也正在于他境来不惧。何谓境来不惧？就是因缘来了，我们不能消极以对，而应以入世的态度去耕耘，以出世的态度去收获。尽人事听天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能做怎样的努力就去做怎样的努力，至于结果如何顺其自然。就如法师所说，因上努力果上随缘。通俗点说，就是争过程而不争结果。 凡事尽力而为，而后顺其自然。很喜欢苏东坡的一句话，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成了固然值得欣喜，败了我也坦然无愧。随缘的第三重境界，进去不留。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了。张爱玲在送给胡兰成的照片背面写道，遇见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他的心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抗日战争结束后，胡兰成改名换姓，开始了逃亡。逃亡中他四处招蜂引蝶，半年没有见到爱人的张爱玲千辛万苦一路寻到温州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场景。当时亲朋都会觉得，爱到低入尘埃里的张爱玲一定会委曲求全，苦苦哀求，连胡兰成自己也以为，张爱玲舍不得离开我。他甚至厚颜无耻地对张爱玲说，我既离不开你，也舍不得他。那晚张爱玲一个人趟着鱼走了。不久他给胡兰成寄去一封诀别信，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并随信附上了30万元生活费，这是他写《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的全部稿费。从此便桥归桥，水归水。此后胡兰成数年写信，他终是不理，因为他太了解胡兰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是随缘？张爱玲就是随缘，进去不留。所谓进去不留，就是惜缘而不攀缘，因缘尽了，不攀附，不强求，不紧握不放。事不强求，人不强留，随缘而行，随果而受。特别认同一段话，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礼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灰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再这般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如果你注定要走，我一路引吭高歌。人生南北多歧路，君向潇湘我向秦，随果而受，进去不留。遇到什么事儿，我们都喜欢说随缘，但在随缘上我们特别容易跑偏，要么跑到这一端执着的要命，在果上很用力，非常在意结果，一旦不尽如人意就痛苦不堪，甚至自暴自弃；要么跑到那一端，消极到没边儿，在因上不努力，做事一味消极，放任自由，不管不顾，甚至破罐破摔。如此种种，皆都烦恼不堪。人生若想获得大自在，一定要懂得随缘的三重境界，如此才能争其必然，顺其自然，得之淡然，失之坦然。随缘是一种为人做事的方式，随缘是一种安详恬淡的心态，随缘是一种自我消极的超然，随缘是一种随遇而安的达观。心安即是归处，随缘方得自在。愿你我都能真正懂得随缘到底是什么。

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6号周五晚上最后半小时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人间四月天，一切都是欣欣然而美好的。经过了假期的调整，愿各位上班之后、上学以后，都能够以更饱满的姿态来面对2018年所有的挑战。第四时段的第一首歌，也是我由衷的想对大家说的，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不离不弃，依然还在夜晚时光里锁定北京乐广播，听这档陪伴了你那么久那么久的节目。原来你一直都在， 点点滴滴一直深深刻印在我的心里，还记得那首属于我们的歌，熟悉的音符又回荡在我耳边。Oh yeah， 刹那间你的脸忽隐忽现，离别只会加深思念，希望你在我身边。你原来一直都在，你从来就 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优秀的人 都舍得对自己下狠手。十年前，同事小喵准备考研，因为经济拮据不敢辞职，只能边工作边备考。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是个相当苦的自虐行为。我隐约记得他当时的日程表：5点起床，看书到7点，上班；中午12点到1点半看书；晚上7点到10点去附近大学图书馆看书；周末全天在辅导班上课。印象里，他瘦瘦小小，永远背一个跟身形不成比例的大包，走路带风，吃饭速度极快，常常是我们刚开动，他已经风卷残云吃完了。最后他考上了，投奔在北京读研的男友，开启人生新篇章。前几天我去北京约他见面，隔了10年光阴，他惊艳到了我。除了甜美笑容、脱俗气质和手上一块精致的小腕表，我惊讶地发现这妞居然长高了。他抬起脚上的细高跟给我看：“你都没见过我穿高跟鞋吧？那时候我不敢穿呐，走路太慢，浪费时间。”开启忆往昔模式。小喵说，备考那一年是他人生最艰苦的时光，不逛街，不化妆，基本杜绝社交和娱乐活动，早饭是包子，午饭是单位食堂，连出去吃个麻辣烫都是奢侈。哎，我们楼下那个时候只有一家早餐铺，只有3种馅的包子：豆沙、鲜肉、油菜。我每天下楼就买俩包子，3种馅轮着买，在公交车上边吃边背单词。后来这10年我一次包子没吃过，我想想我就够了。哎呀，每天看书到深夜，累到崩溃，恨不得有个人来一枪崩了我算了。那时候也特别迷茫，几乎每天都在想会不会考不上啊，这么自虐值不值啊。哎，还好是如愿以偿了，现在想想挺庆幸的，要是能穿越回去，真是要抱抱10年前那个可怜的姑娘，谢谢她坚持努力不放弃，为今天的我受了那么多的苦。我说我替你抱抱吧，然后起身轻轻抱了她。她伏在我肩膀上，妆都哭花了。也许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过一段生不如死的时光，特别累，特别迷茫，特别想放弃，但是坚持住，熬过来，天就亮了，春天就来了。还记得傅园慧说的吗？最痛苦挣扎的时候，看不见一点希望，累得说不出话来，肩膀都抬不起来，训练的衣服穿不上去，晚上躺着床上全身疼到发不上力，心脏也一抽一抽的疼。我难过的看着外面的天，好担心我就这么挂了怎么办，我爸妈怎么办。算了，我再坚持一下，我想游快一点点，一点点也行的。奥运会获得了我想象不到的成绩，尽管只是那个第3名，但这是我用整个身心换来的，它比所有的荣誉都要好。站领奖台上的时候，我看见我的红彤彤的祖国的国旗飘起来了，仿佛上面有我的大脸。当时我认真的谢谢自己的坚强。人生常常如此，先有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之后才有洪荒之力的爆发，再之后才有鲜花和掌声扑面而来。那一刻你会特别由衷的想感谢昨天努力坚持的自己。10年前京东面临困境，如果不能在2-3天的时间里拿到融资，公司将会倒闭。刘强东说他一天见了5个投资人，说同样的话，回答同样的问题，几乎每个问题都是问你什么时候赚钱，然后你跟他说对不起，暂时还不知道哪年能赚钱，然后就说走吧走吧。 很短的时间里我就有了白头发，骨子里的恐惧感和对兄弟们的愧疚带来的痛苦真是无法言喻的。最后在借了几笔过桥贷款之后，京东终于完成了2100万美元的融资。多少光鲜强大背后是一夜白发，多少大获全胜靠的是咬牙死撑。昨天我去一个写字楼等电梯时，有个姑娘急匆匆过来，狼吞虎咽吃着汉堡，手上抱着一大摞的文件。电梯门开了，她把吃了一半的汉堡塞进垃圾桶冲进来，因为太急文件洒落一地，我帮她捡，看到一堆会议资料里还有一本司法考试的册子，看起来又是一个10年前的小喵。我说很辛苦吧，他苦笑，要疯了，不是人过的日子。我看着他走出电梯的背影，在心里默默对他说，亲爱的，值得的。10年后的你一定会感谢今天跟命运此刻的自己。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美丽的新世界，那里有你想过上的生活，想成为的自己。可是那个世界的大门从来不是四敞大开等你轻轻松松地走进来的，更多时候你眼前是一堵墙，唯有拼尽全力玩命死磕，你才能凿出一个洞，艰难而狼狈地勉强挤身进去。这个过程里你要打败很多很多的迷茫、委屈、懒惰、软弱、退缩，你可能每一分钟都要给自己打气加油，大骂那个想逃跑的自己。而如果你能在坚持不住的时候又坚持了一下下，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又多撑了一小会儿，明天的你就多了一个理由感谢今天的自己。每天早上称体重的时候，你会感谢昨天忍住了冰淇淋的诱惑，坚持多跑了2公里的自己。领导在会上大力表扬的时候，你会感谢昨天卸载了游戏软件，熬夜把策划案做到天衣无缝的自己。跟美国客户谈合作的时候，你会感谢那个早上5点起床在公园里背单词练口语的自己。升职加薪的时候，你会感谢那个寒冬里硬着头皮瑟瑟发抖地跑出去谈业务的自己。带着父母孩子在海岛晒太阳的时候，你会感谢那个自律勤奋不偷懒的自己。假如人生有总结陈词，我们最后一定都会感谢那个在重要或者不重要的时刻付出了辛苦、顶住了压力、克制了欲望的自己。谢谢自己不服输，谢谢自己没放弃，谢谢自己用那么多努力成就了今天的你。 远处海港传来阵阵船笛，我一直飘零到被你捡起，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有个我陌生又熟悉。I can smell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要为幸福一天天地演戏。Yes, you laugh a little more,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只能代替一切言语，有一天生 个值得你爱的 Better Me。 这首薛凯琪的 Better Me 我们已经在节目中听过很多回了，就像文章中所说的一样，人生中总是有一段时间是自己要和自己较量的，不求与人比，但求超越自己。与其用泪水悔恨今天，不如用汗水拼搏今天。选择自己所爱的，爱自己所选择的。你的一辈子只能靠你自己的奋斗拥有你想要的生活，剩下其他人都只是助力而已。今天晚上韩丽独自陪伴的男左女右就到这里了，但愿四篇暖文章为你的假日生活带去了一些愉悦。很多事情都是先解决心情才能解决事情，所以保持心平气和，一个好的心态很重要。睡个好觉吧。接下来北京乐广播要带来的是光阴的故事，如果还想听音乐的话可以继续，如果困了的话呢就早一点休息吧。晚安，好梦香甜。就算 把世界给我，我还是一无所有。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有些人我抱了才温暖，离开了才不恨我，早应该割舍。我要快乐，哪怕笑得再大声，全部是热的，全都是假的，只有眼泪是真的。 海的梦中，你一